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 醒时分，系啦，半梦半醒之际，慢慢就到完全醒晒嘅时候，就迎接呢一天嘅来临。新嘅一日啦，系呢个星期四嘅日子啦。今日系一个初七嘅日子啊，有啲借口可以大家高兴下，祝贺对方生日。咁啊，所以咧新蒸头嘅时候咧，每一日咧都可以系一个嘅借口，令到自己开心。而呢个即系中国嘅一啲嘅说法啦，初一啊咩嘢，初二乜嘢，初三一路数落去，咁样日日都系高高兴兴。所以以前啲人咧，系佢哋用好长嘅时间咧，就系一个整个正月啊，去到正月十五咧，都系充满呢个欢乐气氛。不过而家喺呢个城市人嚟讲咧，就唔会有咁多假期。首先你去年系啊，有啲朋友都冇有假期都冇订去咧，就唯有都系要烧假，都系要啊。就算唔需要冇咩地方去嘅咧，你都攞咗个假期嚟到休息。咁啊，如果可以嘅话，有啲人攞埋喺呢个农历年假嘅时候，可以多啲时间休息，多啲时间同屋企人相聚，可能你会话哇都多咗好多时间噶咯，咁啊嘛，咁喺呢个多咗嘅时间里边嘅体会，又有啲咩嘅唔同嘅睇法啦？有时真系就算一家人相处，惯性咗以往嘅生活嘅模式，唔系好多时间聚埋一齐，但系突然间多咗啲时间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可能有啲嘢唔系好自然，咁又系需要一段嘅磨合嘅时间咧，先就知道嗰个相处嘅方法。怎样才会是更好，人生真的每天是不断学习中，是吧？你的身体都是不断的适应中，天时冷天时热，春夏秋冬的四季，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但是很明显地知道是很热啊，还有很冷啊，很凉的情况。今朝天气呢就真的又凉了一点，是走出去感觉是凉一点的。虽然温度不是低很多，昨天早上这个时间是19度，现时是17度，只是相差2度，但是因为大风就吹埋嚟是凉一点的感觉，所以你都要留意一下啦。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2度。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

听日同埋星期六嘅天气咧都系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咧日间系温暖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今日星期四啦，先睇咗星期五六嘅温度嘅差别啦。星期五咧系16至22度，星期六系17至23度。星期日一路打后到下个礼拜一二都是18、9度开始，直至到24、5度，即是又热返啦。咁而今日呢星期四嘅一个温度呢就是17开始。最高去到大概22。17至22之间。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

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10亿元拨款设立疫苗保障基金。政府建议每名严重异常事件死亡个案保障额介乎200万至250万。受伤个案保障额就介乎250万至300万。食物及卫生局又表示，受影响市民即使申请基金，亦都唔影响向疫苗制造商民事索偿嘅权利，但系唔可以获得双重保障。如果市民成功经法院索偿，申请人先前从政府申请嘅款项会被法庭裁定嘅赔偿款项抵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在月底前向世界卫生组织支付超过2亿美元，是美国早前已经承诺向世卫提供的金额。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一个关于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视像会议上表示，行动是美国在履行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财政义务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反映美国对确保世卫获得必要支持，以领导全球应对这场疫情大流行的新承诺。美国亦都会对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提供重要财政支持。布林肯又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提供任何疫情爆发初期开始的所有数据。所有国家都应该参与透明而且健全的程序，去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对伊朗持续未能够履行2015年核协议当中的义务表示关注。默克尔认为现时是建立信任并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求德克兰当局发出积极信号以协助解决目前僵局。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总干事格罗西星期六将会前往德克兰和伊朗官员磋商，寻找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让机构人员可以继续检查伊朗的核设施。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表示，如果伊朗扭转核进程，美国将会寻求重返核协议。但是伊朗表明，如果美国希望伊朗履行核协议的承诺，应该先解除所有制裁。又威胁如果西方不履行承诺，伊朗下星期将会停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当地核设施的部分检查。社交媒体 Facebook 拒绝屈服在澳洲政府计划实施的一项新法例，决定不再容许澳洲用户在旗下社交平台分享新闻资讯。澳洲政府准备立法，强制社交媒体使用当地传媒的新闻内容时，向对方分享收入来源。Facebook 澳洲和新西兰经理伊斯顿批评坎培拉政府误解公司平台和分享新闻内容的发行者之间的关系，公司唯有采取行动，澳洲用户将会无法在 Facebook 阅读或者分享当地或者国际新闻。另一大型科技 Google 的态度和 Facebook 相反， Google 较早时和传媒大亨梅铎成立的新闻集团达成协议，Google 同意向新闻集团支付新闻内容费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613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5.8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775.26美元，卖出价系1,776.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变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许冠杰的快乐啊，早晨啊，你听紧的是诗歌台联播的清晨爽利，是125和普通话台联播的。咁啊，不过在其实今日嘅八点后开始咧，我哋所有嘅节目嘅时间咧就回归翻以前，回复正常噶啦吓。咁啊，当然唔希望就再有一次喺四个台联播啦。四个台联播嘅时候咧，就系咧疫情系会即系、就是、一个。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是有这个确诊的时候呢，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些政策的，那就尽量简单一点，不要牵涉那么多人。那在回复正常的时间的时候，对于听众来讲听的东西呢、就是、都一样的，早上来讲都是听到这个清晨爽利，不过会是在、星期五早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开始呢就会在15台播出的。咁一阵间咧，我哋喺六点后咧会有林思维啦。林思维连续几集咧都讲紧系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咧一啲嘅健康饮食嘅秘诀。之前有讲过喺过年前讲食年糕啊，啲小食啦，然后喺年三十晚嗰日咧就讲咗食盘菜点样食得健康啦。今日咧就讲下啦，适逢就系人日啊，初七人日都会食蛋糕啊，食蛋糕又有啲咩嘢嘅健康啲嘅选择咧？因为蛋糕有啲糖分啦、啊。有啲脂肪嘅含量，咁到时林思维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啲资料噶。 清晨爽利贺新春， 恭喜恭喜，系新嘅一年牛年，我林思维祝大家身心愉快，牛马精神，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红蓝和绿女，个个着新装，星 健康， 共唱快乐歌， 共庆快乐年， 踏入新春家家兴旺，天天好运光。新春 薛家燕的喜洋洋啊，咁啊，今日咧年初七，人人生日的喜洋洋，而今日咧就系限聚令咧就开始咧可以增加翻多两个人，咁有四个人咧食饭倾下偈咧就几开心嘅。不过过往嘅一段日子咧，都大家习惯咗两个啊、四个啊或者六个嗰啲吓，咁总之而家咧就系四个。两个人吃饭亦都有两个人的好处，咁大家倾偈就可以集中啲。不过喺食饭期间咧，都系食完之后戴翻个口罩去倾偈，就会比较安心啲啊。咁而喺呢一个呢一年里边咁样去食法咧，大家可都好似习惯咗，最好咧就唔好同好多嘅陌生人。啊，咁以往嗰啲就搭台嗰啲啦，饮茶咧有搭台嘅排队排得快啲，唔搭台嘅咧就会慢少少。咁而家呢个情况咧，我谂搭台嘅都唔多啦吓，亦都唔会做咁样嘅安排啊。咁啊，尽量咧都系同自己人咧就喺埋一齐会比较系安心啲。咁不过咁啊，今日虽然系开始翻四个人，但系大家咧都要记住嗰个嘅守则啦，就唔好一系好似即系嗰个感觉咧，哇！即系饿咗咁耐，守咗咁耐规矩，今日可以冲出嚟啦。咁听闻话咧，好多啲食店嘅地方咧都即系订爆晒呢个场。咁但系亦都可以理解嘅。咁大家守咗咁耐嘅时候，一下子可以。可以行翻少少多兩個人嘅時候咧，就梗係同啲朋友咧就相聚翻。總之幾時都係要清醒地記住，唔好係做少咗一啲嘅衞生嘅守則。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隆盛，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眉，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和所有烟侣百劫并头，盼望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靠强恨仇， 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仲喺呢个即系新正头里边。今日年初七咧，所以咧都要尽量咧就系会系听翻晒我哋啲嘉宾主持同你喺呢个正月头里边贺年嘅一啲嘅说话。咁一阵间都会有另外一位，之后咧就去播一只歌咧，就我同冯伟棠以前喺过年嘅时候咧就有唱过嘅，一阵间你听就知噶啦。 神爽利何新春，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啊！我叶君尧祝清神爽利听众身体健康，心境开朗，齐心抗疫啊！ 呢首歌啊，多年前灌录噶啦，就系为新年而唱嘅《齐齐贺下你》，冯伟棠同埋我。 齐齐贺下你，祝新岁美好春光开满枝。齐齐贺下你，祝新岁各位商家好生意。各界工商今年好事啲。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今年好生意。齐齐贺下你，祝新岁，靓仔今年娶靓女，情人就晒你，春风得意，各位搵到好佳女，此燕双飞，鸳鸯恩汽水。齐齐贺下你，一双一对，美好婚姻称心意。 齐齐贺下你，祝新岁每天欢欢喜喜。齐齐贺下你，身心康泰，各位家中添喜气，老少相亲，一家亲爱啲，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新春添喜气。 齐齐贺下你，祝新岁美好春光开满枝。齐齐贺下你，祝新岁各位商家好生意，满眼生机，欣欣报喜。齐齐贺下你，恭喜你，各位今年称心意。 呢啲新年歌咧，就好多人有唱过嘅，前辈嘅有廖小璇啦。嗰时都因为做节目咧，我哋就去真系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边去唱呢一首《齐齐贺下你》啊！转头见你啊！ 自去年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如果涉及国际条约嘅裁决同俄罗斯嘅法律有抵触嘅时候，会以国内法律为先。意味俄罗斯当局可能拒绝执行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在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点半钟咧，就有呢一个系喺一早里边听到啲歌啊，听到啲健康资讯嘅节目啦。我系阿钱钱佩兴，咁啊六点两个字啦，天气就凉咗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大致系天晴，早上系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持续系晴朗，听日同埋星期六嘅天气咧系都系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时17度嘅温度，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年初七的呢日朝早系第一次见佢啊，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 恭喜恭喜 恭喜，生日快乐！ 系、啊、生日快乐、 啊，系啊，今日人日啊嘛， 系啊，嗱，因为我同你系第一次见啊， 系啊， 都应该系恭喜新年快乐先， 系喎系喎， 跟住就系生日快乐， 系啊系啊，同埋咧今日系可以拆利是噶， 啊，系咩？唔系要过咗十五咩？ 是嘅咩？你做咗十五嘅咩？我妈咪话系生日嘅时候就可以。 其实系大家你中意点就点嘅啫。有啲嘢就觉得系话，哎，过咗正月十五啦，咁先好拆。 哦，系噶，我仲以为是生日可以。 冇所谓嘅，其实冇所谓、 哎。可能我细个心急咗。 喂，而家唔系啦，呢头斗嗰头拆噶啦，有啲人。 甚至乎可能系电子利是。 其实我觉得冇乜意思啊。 我谂冇咁 personal 咯， 我就 觉 得 亲切。 喂，你真系见到面俾封利是仔嘅时候，咧咧丝丝咁样，系开心，同埋你唔知道里边嘅银码系几多，我就斗个红包包。咁如果你電子嘅一個你就知道幾多錢， 同埋可能冇得互相講呢個祝福句語咁樣，可能個利是可能寫咗恭喜發財、身體健康，但係冇得自己喺度講咯。 所以就算你點樣嘅即係科技發達都好咧，我覺得過呢啲嘅節日咧係傳統嗰啲， 都 係 傳統啲好啲，我都覺得。咁所以咧，人日咧。都是要慶祝生日的。 是啦，咁嗱，我就同聽眾咧就見咗好多日噶啦，你都可以正式同啲聽眾拜年先啦。 係啊，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啦，開開心心啦，當然要食得健康啦。咁另外就是百毒不侵啊，應該咁講。咁今年真係最緊要呢一樣嘢咯。 冇錯，好。咁啊，今日人日咧，你又同我哋介紹啲咩咧嚇？ 咁啊，人日梗係諗住講生日啦，生日梗係要講蛋糕啦。 係 啦， 係。 咁啊，講下啲蛋糕嘅營養啊。 即係過年咧，即係整個正月頭咧。都是吃的， 是啊， 嗱，即系食啲过年嘅食品啦。咁而家咧，人日又话食蛋糕，再迟啲咧就中国情人节就食汤圆啊。 系啊，甚至乎嚟紧情人节又会食下朱古力啊咁样。咁所以离不开都系食噶啦，呢两三个月。 点样可以 keep fit 咧 ？keep fit 就当然我哋要听住呢个节目啦， 做运动 系啦，同埋做运动啦。咁同埋另外都系了解多啲，即系食物里边嘅营养素啊、脂肪含量啊，同埋一啲日常嘅小 tips 啊。咁有得食之余咧，就要保持翻自己身体健康啊，咁样。 嗱，咁啊食蛋糕之前咧，林思维咧一定会有啲嘢提醒我哋先吓，咁啊就系有关嗰个健康嘅食法啦，梗系。 咁咧其实咧都想讲下咧，其实上年咧消费者委员会咧有个报告咧，就系上年年尾出咗噶啦。咁系我上年其实都想讲嘅，即系搵唔到个机会讲啫。咁咁啱得咁巧咧，今日就讲下蛋糕啦。咁因为呢个报告咧，消费者委员会同食物安全中心咧就检测过一啲市面上成日搵到嘅啲蛋糕嘅一啲饱和脂肪含量。反式脂肪含量啊，咪糖分嘅含量嘅。咁喺上年即系2020年3月至4月期间咧，佢哋喺啲烘焙店啦、coffee shop 啦，甚至乎茶餐厅啊、快餐店啊、酒店里边咧，搜集咗100个非预先包装嘅蛋糕样本。 系啦， 咁当中有10种我哋经常遇到嘅一啲蛋糕咧，去测试下佢哋嘅脂肪同埋糖分嘅含量嘅。 我就想话暂乱歌病少少，虽然呢个报告就话旧年系3至4月，到而家 嚟都仲有兩個月到一年。 係， 但係呢啲咧其實應該冇乜變嘅啦，都係差唔多 嘅。都差唔多㗎。不過呢個報告咧就講過，其實佢 compare 翻前幾年嘅一啲即係測試咧，佢哋話原來香港一啲某啲嘅蛋糕啊，其實個糖分含量係相對少咗嘅。 哦， 咁可能有機會即係消費者會前幾年又 check 過啦。咁、另外而家近年啲人就健康咗啦，咁食嘅嘢可能佢哋覺得唔想要咁甜啊，咁、可能有機會啲糖分含量咧係相對比幾年前係健康咗、低咗嘅。 好啦，聽翻啊，到底佢攞咗邊十款嘅蛋糕？哇，聽落應該都好美味㗎。 係啦，咁今日要食甜嘢啊嘛，咁其實咧佢攞咗十款唔同嘅經常見到嘅蛋糕啦，包括瑞士卷啦、鬆餅，即係我哋平時食嘅 muffin 啦，咁另外仲有黑森林蛋糕、芒果慕斯蛋糕，咁另外仲有鮮果忌廉蛋糕，呢個係傳統我哋生日嘅時候就會食嘅一啲蛋糕啦。 係， 咁另外仲有千層蛋糕，而家好興嗰啲咧，一塊塊排曬隊，即係嗰個層個蛋糕一塊塊，中間有 cream， 即係你覺得嗰間鋪頭打蛇餅嗰間咧，咁嗰啲千層蛋糕 呢、這個咪似我哋嗰啲中式點心嗰個千層糕嗰啲咁 咯。係、啦，有少少似啦，咁都係一塊塊 cream， 即係一塊塊嗰啲薄餅即係做成噶啦。咁另外就係雪芳蛋糕啦。咁呢個講緊唔係我哋細個拎翻學校一個個嗰啲包裝嗰啲，係講緊真係雪芳cake， 台灣人叫戚風蛋糕，即係而家就好興嘅。 其實佢外形係一個圓形， 圓形咁中間有個窿嘅。咁有啲人而家中意加 cream 啊，加生果啊，加啲花上去啊，咁就好靚嘅。咁呢個叫雪芳蛋糕啦。咁另外我哋傳統嘅栗子蛋糕啦，咁另外牛油蛋糕啦，一件件嗰啲咧，即係麵包鋪賣嗰啲啦。咁另外仲有拿破崙蛋糕嘅。 啊，一共十款，咁啊個結果就慢慢聽你分析啊。 係啦，咁佢哋當中就將即係呢啲嘅蛋糕就測試咗佢哋嘅總脂肪含量啦、飽和脂肪含量啦、反式脂肪含量啦，同埋佢嘅糖分含量嘅。咁因為當然即係一聽到蛋糕咁啊，梗係知道其實都熱量會高啲啊、脂肪會高啲啊、糖分會高啲，食得多可能會肥胖啊、蛀牙啊，或者影響胃口啊咁樣啦。咁所以都要有個知情權咧，知下呢一紮嘅蛋糕咧，邊、樣係高脂肪啲，邊樣係較為低脂肪啲咁樣嘅。咁啊，講翻個即係 standard 先啦。咁、我哋話其實咩為之低脂呢？就每100克嘅食物咧，就低過3克嘅總脂肪咧，就為之低脂噶啦。咁如果咩為之高脂肪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咧，如果高過20克嘅脂肪咧，就為之高脂肪啦。咁一間先揭曉。即係邊樣嘢係高啦，咁樣即係高到幾多啦？咁另外糖咧，如果要低糖嘅定義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咧低過5克嘅糖。咁同埋咩為之高糖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咧超過15克嘅糖咧，就為之高糖分啦。咁樣啦。咁總括嚟講咧，全部蛋糕咧都唔係低脂嘅。 哦， 都冇一個蛋糕係低糖嘅。咁所以咧，全部都係脂肪含量或者糖分含量咧，相對都係比較高的。 因為可能咁樣咧先至好味啊。 係，咁同埋低脂低糖就唔係蛋糕，同埋低脂低糖。是做不到蛋糕这样东西、原来发觉呢最高脂肪的第一位的蛋糕呢请你估下是什么 最高脂肪啊是不是那些鮮忌廉那些都是脂肪啊 是很多人都以为是鮮忌廉、因为即可能你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 cream 很肥 很油啊这样原来呢最高脂肪嗰個咧係一個一件普普通通嘅牛油蛋糕。 咦？哇！真係唔講就唔知喎、 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即係個脂肪含量咧係每100克咧有25克嘅脂肪嘅。咁頭先話超過20克為之高脂啊嘛。 超曬啦呢個。 係啊，咁已經超曬啦。咁第二位最高脂肪嘅咧就係個雪芳 cake 啦，即係雪芳蛋糕同埋瑞士卷啦。咁呢兩樣咧就都係每100克咧都有23克嘅脂肪嘅。 我都成日食瑞士卷 嘅喎。係啊，因為我哋去麵包鋪買嗰啲。易 食㗎嘛又。 係啊，同埋咧，我記得好似細個。媽咪如果坐低四個人打牌嗰啲咧，都係晏晝，係啦，就可能喺嗰間鋪頭度買一送一，咁之後就大家下午茶啦，食啦咁，同埋好容易食到兩件噶，我發覺 好快嘅啫，係 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瑞士卷係幾高危嘅一樣嘢啦。咁另外仲有頭先我講嘅好流行嘅千層蛋糕，同埋拿破崙蛋糕咧，嗰個脂肪咧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咁每100克咧就有22克嘅脂肪。 好啦，咁喺十款蛋糕裏邊，邊個又較為低脂啲咧？ 係啦，咁當然就。冇一個係完全低脂啦，即係冇可能低過三克噶啦。咁如果唔係就真係做唔到蛋糕啦。咁原來咧相對比較低脂嘅咧，原來就係芒果慕斯嘅蛋糕啦。咁另外同一樣嘅脂肪含量嘅咧，就有鮮果忌廉蛋糕。咁啊，每100克咧就有13克嘅總脂肪。咁原來咧，我哋傳統啲嘅黑森林蛋糕同埋栗子蛋糕咧，個脂肪含量咧都相對比較低少少嘅。 哇！怪之好多人中意食黑森林啦。 係啊，咁同埋都係幾全。傳統嘅，我覺得反而我自己中意食傳統嘅蛋糕多啲。 我中意啊，係佢傳統嗰啲，你黑森林裏邊有啲好似啫喱咁嗰啲咧， 係啊係啊係，同埋有啲車厘子啊， 係啦，好食啲好過後期咧，佢就。 加咗另外一啲料落，好似 系，同埋我覺得係細個嘅回憶嚟， 係啊係啊， 因為細個咁冇咁多呢啲唔同款嘅蛋糕啊，即係你見到而家啲造型蛋糕啊，整個公仔出嚟啊，超人啊，或者可能有朵花、啊， 太多款啦，但係嗰啲可能好睇唔好食咯， 係啊，但係咧你發覺好恨食翻啲傳統嘅細個食，因為你細個食蛋糕係好開心噶嘛，哇有蛋糕食啊好開心啊，咧吹蠟燭啊好開心啊咁樣，咁所以諗翻轉頭，其實原來發覺我哋傳統嘅一啲喺麵包鋪度買到嘅一啲蛋糕咧，反而係健康啲嘅，係啊，咁所以咧，即係你如果今晚去買蛋糕嘅話，或者一陣聽完我哋嘅節目去買蛋糕，你又想健康啲咧，咁頭先我講嘅即係鮮果紀念蛋糕啊、栗子蛋糕啊或者 mousse cake 咧，可能個脂肪含量就會低啲。 所以咧，有啲時候咧，就係嗰啲舊式啲嘅老字號嘅嗰啲餅店咧，係 啊， 不死就咁講。 係啊，都仲有得賣嘅，即係你經過嚇、啊，咦，百零蚊啫喎，咦都係咪？咦，係咪真係好食㗎、 啊？你即係曾經係懷疑過佢好唔好食，我都試過買，哦，原來真係唔錯。 可能佢用啲傳統嘅方法去打啲 cream， 但係嗰啲咧而家千幾蚊、二千幾蚊嗰啲蛋糕咧，其實我想話俾你聽係唔好食噶。 就咪就係好睇，影相就靚咯，就唔好食。 咁而家就成日都顧住打卡噶嘛，咁同埋即係你標榜我係誒可以買到個好靚嘅蛋糕，但係我覺得我會 prefer 好食多過， 係啊，即係實際啲嚇， 實際啲咯。咁另外當然頭先講咗總脂肪含量啦，咁我哋成日講健康，當然我哋就飽和脂肪都係另外一個元素，我哋要留意噶啦。咁原來咁多種蛋糕之中最高飽和脂肪其中之一種就是千層蛋糕啦，即係頭先我講排曬隊嗰啲，其實食得太多飽和脂肪都會令到膽固醇上升啦。甚至乎如果當然膽固醇上升嘅話，有機會就影響個心臟啊咁。所以千層蛋糕都是比較高飽和脂肪嘅， 都係唔好食咁多咯。 係啦，咁另外比較低飽和脂肪嘅就包括都係芒果嘅 mousse cake 啦。咁另外鬆餅即係 muffin 啦，咁但係原來瑞士卷咧，雖然佢個總脂肪高啫喎，但係佢個飽和脂肪咧就唔係好高嘅，係啦咁樣啦，咁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邊一樣嘢啦。咁另外反式脂肪啦，咁原來最高反式脂肪嘅蛋糕咧都係牛油蛋糕。 哇！咁其實佢真係唔好健康喎、 啊。係啊，咁佢個總脂肪又最高啦， 係咯， 佢個反式脂肪又最高啦。咁當然佢個飽和脂肪唔會低得去邊啦，咁所以牛油蛋糕係比較高危啲嘅。 係。 咁另外比較低反式脂肪嘅咧，原來係錢最中意食嘅黑森林蛋糕，同埋我最中意食嘅鮮忌廉蛋糕啦。 鮮忌廉我都中意。 係啦，係咪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中意啲低反式脂肪嘅選擇， 同埋我哋即係中意兒時嘅回憶。 係啦，咁同埋比較 light 啲，即係覺得食落去，即係當然都係蛋糕，冇可能係好 light 啦。咁但係食落去嘅口感咧，我覺得係。可以食多一件咁樣咯，真係蛋糕好滯咧，可能你又未必食到咁多啊咁樣。咁當然頭先就係講即係脂肪含量啦，咁蛋糕就離不開糖分啦。咁原來咧好得意喎，佢綜合咗咁多個樣本咧，咁當然冇一個係低糖嘅，咁但係咧原來佢拉翻勻咧，每一百克嘅蛋糕咧，其實含有大概12.5克。嘅糖分，咁頭先我講咪話，如果高過15就係為之高糖嘅，咁、原來咧又唔係太差， 即 係 叫 OK 啦嗬。 係啦，咁原來即係佢都有講過話，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嘅蛋糕嘅糖分咧，相對比以前係低咗嘅。咁拉翻勻嘅時候咧，個糖分都唔係話真係太多啊。咁當然都係高，但係就唔可以即係太驚話，哎呀好甜啊，唔食得啊咁樣啦。最高糖分嘅排名係第一位係鬆餅，即係 muffin。第二都是牛油蛋糕， 牛油蛋糕 上榜， 系咯系咯。 咁另外第三是瑞士卷嘅，咁如果你睇翻原來， 瑞士卷 蛋糕同瑞士卷成日都上榜是最差嘅。 哎，我仲成日食呢個瑞士卷添。 係啊，咁可能呢個就要小心留意啦。咁另外最低糖分嘅咧係千層蛋糕。黑森林蛋糕，栗子蛋糕。 哦，咁啊，唔好成日等生日先买黑森林蛋糕啦。 系啦，咁原来咧，黑森林蛋糕咧就系低脂肪啲啦，低反式脂肪啦，同埋个糖分系相对比较低嘅。咁原来咧嗰、那个即系选出嚟个佳丽咧，就可能系黑森林蛋糕系较为即系优质之选啦，咁样咯。 不过咧，如果食蛋糕咧，有啲时候咧，有啲人话食嗰啲蛋糕，我中意嗰间咧就唔系咁甜，有啲咧就好甜咁样，系咪视乎一个唔同嘅饼店嗰啲师傅嘅做法啦？ 系啊，其实。就係嘅，你睇翻消費者委員會呢個報告咧，其實佢哋就發覺咧，原來啲蛋糕咧嗰個糖分嘅差異好大，即係佢比較，譬如一間鋪頭嘅牛油蛋糕同一間鋪頭另外一間嘅牛油蛋糕咧，最高糖分含量同最低含量嘅蛋糕咧相差係13倍。 哇！咁啊，好緊要喎。 係啊，咁即係你想知道邊一間係最低，你就當然要買呢份雜誌去睇下啦。 選擇越看， 選擇越看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我哋咁講，其實原來蛋糕咧比較低糖咧都好。 可以做得到。 嗯， 咁所以其實呢個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就係鼓勵啲業界咧，就原來一啲比較低糖嘅產品咧都受歡迎嘅。咁就鼓勵啲業界，如果可以相對將啲蛋糕嘅糖分調翻低咧，咁市民食嘅時候咧。嘅攝取嘅糖分咧，就可能間接就會少啲啊，咁樣 咯。咁亦都反映啲人係健康咗，咁亦都梗係有人要求你先會咁做啦。 係啊，咁我哋發覺原來頭先我哋話嗰個黑森林蛋糕咧、最低同埋最高嘅糖分含量都爭九倍。咁如果你真係好想揀啲低糖啲嘅，你就參考翻嗰個報告嘅內容啦。 好啦，臨尾啦，嗱，我哋今日年初七咧就諗住人人生日就介紹翻啲蛋糕，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呢、這個消委會嘅報告。咁啊，營養師你俾我哋最後一啲嘅 tips 嘅建議 係 點樣？ 最後嘅一啲 tips 就係唔係唔食蛋糕都是要吃的、但是我們說甜品呢每星期最多吃一次啦，另外如果可以的話你選擇健康一點的選擇啦，另外就不要買那麼大個啦，因為很多時候呢我們經常覺得吃完飯才吃的嘛蛋糕，通常呢我經常都是的十次都是、夠了夠了不要給我了， 因為其實是吃完飯已經飽了很多， 是的，小件一點那些小孩就搶著來吃啦，我們就大人就、不吃了我食兩啖嘅啫，咁所以大部分如果真係發覺每一次食蛋糕都食唔曬咧，咁可能買個細啲嘅、精緻啲嘅，咁可能就會控制到個份量啦。咁另外而家市面上好多烘焙店啊，甚至乎上網買得到個蛋糕咧，有啲鋪頭都會幫你做低糖蛋糕嘅，咁佢會一係就幫你減糖啦，一係就幫你用嗰啲甜味劑去幫你製造蛋糕啦。咁如果真係糖尿病嘅病人啦，甚至乎你又覺得咦我唔食咁甜啊，咁可以選擇上網啊或者去啲烘焙店度問下有冇啲低糖嘅蛋糕選擇。另外如果真的吃多了蛋糕呢，你就在其他餐數可能減回其他的食物減回少量一點，就可能平衡到那個熱量的攝取了。 好了，今天不謝謝營養師林思維給我們很好的建議、下個星期回來呢就是正月十四接近中國情人節， 是啊，那我們下個星期會講一下吃朱古力、 吃朱古力即其實想起情人節，西式的情人節就過了，好在還有中式的在 這裡。是啊，那我們說一下朱古力是不是那麼有營養呢、是不是一定不吃得呢， 那麼下星期四見你啦，林思維。 OK， 拜拜 拜拜。 人人生日啊，咁有首歌啊，就系头先听嘅丽莎嘅，叫做《人人生日》啊。咁啊，传说咧女娲创造苍天，农历新年嘅头嗰十日啊，初一一路到初十咧，依次序啊，鸡、狗、猪、羊、牛、马、人、谷、 天同埋地。咁啊，初七人人生日咧，呢、這个就习俗咧就会系享用一啲象征吉祥嘅食物，有啲会食呢个叫七菜羹啊，或者七菜粥、及第粥，系意喻状元及第，步步高升。咁啊，今日咧就初七啦，人人生日。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富足又安逸啊！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咁啊，预到下个星期一嘅朝头早咧，同样喺五点钟新闻之后，一路到六点半，继续同大家度过早上清晨爽利，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内地科兴生物表示，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星期五可以抵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当局会适时公布有关批准疫苗的细节。被问到政府官员会不会带头接种科兴疫苗以增强市民信心，徐德义话：计划开始的时候，政府会有不同渠道推广，接种过程亦都会有知情同意的签署，会有医生讲解和评核个人本身当时情况先作决定。据了解，本港会有超过20间疫苗接种中心分阶段投入服务，初步构思优先接种群组包括长者。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10亿元拨款，设立疫苗保障基金。政府建议每名严重异常事件死亡个案保障额介乎200万至250万。受伤个案保障额就介乎250万至300万。食物及卫生局又表示，受影响市民即使申请基金，亦不影响向疫苗制造商民事索偿的权利，但是不可以获得双重保障。如果市民成功经法院索偿，申请人事先前从政府申请的款项会被法庭裁定的赔偿款项抵消。国际消息，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美联社说，星期三的示威规模是政变以来最大。在最大城市仰光，大批示威者堵塞市中心的马路。有人将汽车停在路上，限制军车和警车流动。首都内比都有来自不同行业的民众游行。军方表示，一名警员星期日和示威者冲突期间殉职，强调会对违法的人采取行动。军方又向多位著名演员、导演和歌手发出拘捕令，指控他们煽动民众参加反对军方的公民抗命运动。联合国缅甸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警告，军方调派士兵到仰光，可能导致局势急速失控。美国司法部起诉三名北韩电脑程式员，指他们涉嫌发动大型黑客攻击，目的是盗取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和虚拟货币。受影响的包括银行和荷里活电影制作公司。起诉书提到，三人涉及多宗犯罪活动和网络攻击，包括入侵索尼影业，理由是公司曾经制作一套名为《刺杀金正恩》的电影。他们亦都涉嫌入侵多间位于南亚、东南亚、墨西哥和非洲的银行，安装恶意软件，企图夺取加密货币用户的资讯。三名疑犯亦都有份参与制作勒索软件 WannaCry。联邦调查局相信，三名疑犯正是身处北韩，曾经过往停留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的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和星期六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获得政府顾问专家委员会推荐港府紧急使用的科兴疫苗公司说，预计第一批疫苗可以在明天运到来香港。据了解，当局会在各区设立20间疫苗接种中心，每间只会打一款疫苗。食卫局亦要求立法会拨款10亿元设立疫苗保障基金，最高的伤亡赔偿是300万。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 本港昨日是新增16宗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就是同